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好姚文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张清芳是我国台湾一位金曲奖与金鼎奖的双料得主，也就是说她既是华语世界天后级的女歌手，又是电视与广播节目的主持人。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，张清芳以学生歌手的身份开始踏足演艺圈，这么多年来她从不靠炒作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却获得了令其他人望尘莫及的成绩。在今天的旅行当中呢，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歌手张清芳的故事。各位现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节目的一开始呢，咱们先来听一首歌，《加州阳光》，来自张清芳。